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五十七集，他们想看我们的日常。文静握住蒋婉的手，问：“哭了？” 有点疼。 我查过，特别疼。对不起，让你哭了。文静亲蒋婉的唇，蒋婉眼眶又要红，她轻轻咬了文静的嘴唇一下。 好了，这下公平了。 文静捧住她的脸，又吻了吻。孩子很像文静，身体红彤彤的，小手小脚。蒋婉盯着看了许久，边看边笑。 好小啊，你看看。 文静看了眼，看不出像不像他，他只知道看见蒋婉抱着孩子的这一幕，他胸腔里的满足感又多了一层。那种安宁的满足感让文静的内心奇异地平静下来。孩子起名叫文永安，取的是永远平安的意思。还在月子里的孩子比较折腾人，夜里总要醒几次，扯着嗓子哭，不是饿了就是尿了拉了。蒋婉睡眠不足，文静帮着换尿不湿，常常这边刚换完抱到床上不到一分钟，孩子就又拉了，哭声震耳欲聋。文静只好轻手轻脚地抱到洗手间，先给永安擦干净，再重新换上新的尿不湿。文静的父母想帮忙月子里照顾一下孩子，蒋婉拒绝了。如果让文静看着从前不疼爱自己的父母，对着他的孩子百般呵护疼爱的话，那会是什么滋味？他不愿想象。蒋婉也没有找月嫂，凡事都亲力亲为。他喜欢孩子，也享受照顾孩子的快乐。晚上一家三口躺在床上，孩子睁着眼睛看着他时，他就会笑着叫他喊 爸爸妈妈。 孩子哦哦地叫着，他只觉得可爱至极。文永安长得和文静很像，皮肤很白，眼睛大大的，小胳膊小腿全是肉，白白胖胖，很是可爱。他刚会爬时，最喜欢爬到文静的房间，爬到那座电竞太空舱里。文静见他喜欢，便抱着他坐在电竞椅上打游戏。直播间里的粉丝看见文静抱着孩子打游戏，全都疯了一样在叫。 哦，静哥帅惨了。哦，静哥儿子好可爱啊，救命啊， 他好奶呀、啊、我的心都萌化了。 爸，你看我做你儿媳咋样？ 楼上还要脸吗？这是我爸，麻烦你别瞎叫。 文永安被文静扣在胸口，他看见文静操控键盘的时候，自己就会伸出胖嘟嘟的小手去拍打键盘，文静的英雄人物就会原地乱放技能，最后被敌方杀死。耳麦里就会传来文静的声音：你也想玩？众粉丝惊呆。就见下一秒，文静将键盘放在文永安的怀里，随后单手操控鼠标，一手按着文永安的手指操控按键，弹幕笑疯了。 看到没，我静哥的儿子就是不一样，才半岁多就会打游戏了。 这可能就是家族遗传。 对面可能在想，今天静哥发挥有点失常，静哥内心抱歉，是我儿子在打。 笑死。 文静游戏打到一半，蒋婉开门进来， 看到这一幕简直哭笑不得。蒋婉出了月子就开始瘦，即便每天一天五顿营养餐，她还是照着一个月瘦五斤的速度在瘦，如今只比孕前胖了七八斤，看不出半点臃肿，反而皮肤白了些，脸色圆润，显得更加秀丽温婉。他给文静倒了杯果汁，转身准备出去的时候，文永安朝他张手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叫， 不跟爸爸打游戏了？ 蒋婉笑着问，上前解开文静身前的暗扣，把文永安抱在怀里，弹幕上又叫唤起来， 哇哦，一家三口绝美画面。 爸妈，我是你们的儿媳妇。 嗯，跟爸爸拜拜。 蒋婉哄着孩子，忍不住在文永安脸上亲了亲。文静突然抬头看向蒋婉，蒋婉抱着孩子看了眼弹幕，又看了眼文静，最终轻叹一声，走到他面前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弹幕全都笑傻了。 我们静哥是跟他儿子吃醋了是吗？笑死 了。万万没想到系列之静哥会跟儿子争风吃醋。 静哥那些玩玩老婆 你要雨露均沾。 静哥和小宝贝都好可爱啊，相亲。 蒋婉凑近看见弹幕，冲粉丝们笑笑， 谢谢你们。 他抱着孩子出去了，文静把游戏打完说了声不打了，弹幕都在问他是不是要去带娃，看他点头又匆匆问他可不可以直播带娃。文静没有用手机直播过，听粉丝们讲解后打开手机登录账号，这才拿着手机走出去。粉丝们第一次见到他住的地方，弹幕上全都在嗷嗷狂叫， 哇、哦、好干净啊， 哇塞，客厅好大呀，够我家23头母猪睡觉了。 静哥家里真的好干净整齐啊，餐桌上还有花耶，哎，是静哥送嫂子的吗？ 地板上都是毛茸茸的毯子耶，应该是担心小宝贝摔倒的吧，好贴心呢、 啊、阳台好宽敞，静哥家的冰箱好大呀、啊，感觉能装下三个我。 这是婴儿房吗？绝了，以后我们家婴儿房就按照这个整。 文静走进婴儿房，蒋婉正在跟孩子坐在地毯上玩，即便孩子不会说话，蒋婉仍温柔地说着什么，虽然听不太清，但众多粉丝都被她温柔的声音所俘获。 啊，嫂子好温柔啊，身为女孩子都心动了。 嗯，她真的说话好好听哦。 听这个声就知道嫂子脾气好好。 我抬手就是，嗨，老婆。 看见文静进来，蒋婉转过身，有些惊奇地看着她。 你不是在直播吗？ 他们想看我们的日常。文静拿着手机，并没有对准蒋婉的脸，而是问她：“可以吗？” 我们的日常就是带孩子呀，他们想看这个。 弹幕上全都疯狂地打着：“ 想， 想， 想， 嗯，想。” 文静把屏幕转向他，让他看弹幕，蒋婉笑了， 行啊，但是会很无聊的。 文静找了支架把手机固定好，随后就跟蒋婉陪文永安在玩。两个人的日常真的很简单，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陪文永安玩，早上的时候蒋婉和文静会早起出门散步，往常两个人都会跑一圈，如今带着孩子跑不了，只能改为散步。散完步回来，两人会带着孩子去超市。文永安很喜欢逛超市，他每次坐在购物车里，都会抬高手去拿东西。 超市的理货员和阿姨看见他这么可爱，总会忍不住停下来夸一两句。卖肉的大妈看见文永安，那简直比看见亲孙子还喜欢。 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你们俩的孩子铁定好看，你看看，哎呀，长得可真好看呢。 他每次身上都会装些小玩具塞到文永安手里，文永安冲他一笑，他就能乐呵一整天。等回了家之后，蒋婉就会去厨房做饭，文静去带孩子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